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 我的一样慢的

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像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再折磨，还是说好穿破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狂奔过

就是唯一。

起伏的背影，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 我喜欢我飞舞的头。